人权要争取，公义要寻求，人类到底要追求乜嘢？我哋成日谈论法治精神、民主社会，但系当中嘅理念，你了解有几多？ 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 欢迎大家收听哲学对谈嘅节目。唔经唔觉咧，我哋嘅节目都讲好多题目啦。我啱啱讲完嘅信仰啊，我讲自由啦。成个节目里面最后尾一辑里面咧，我想讲一个比较上咧，系一个听之后咧突然间反应嘅一个题目嚟嘅，就讲革命。好开心咧，就今日咧系请到咧我一个好朋友，同埋咧就系喺呢个革命理论里面嘅专家，就系梁美仪教授。佢系香港中文大学大学通识教育主任，同埋咧佢嘅博士论文咧就研究啦系法国大革命嘅。佢嘅博士就喺法国嘅巴黎大学咧系毕业嘅。欢迎你，美仪。 好多谢啊，陈辉兄啊，今日请我嚟啦。不过其实你话我系革命嘅理论专家咧，我就唔敢当啊。不过咧，我事实上我个博士论文咧就系写呢个法国大革命嘅。 嗱，咁无论你点都好啦，法国大革命里边咧，你系最熟悉嘅人啦。我今日就问一问你，点先叫革命呢？嗱，革命一听出嚟咧，就一定咩系要人哋反抗啊、暴力啊、作反等等嘅嘢。但首先同我界定啊，喺你嘅研究里边啊，喺历史学里边讲，点先叫做革命？ 嗱，其实咧，革命呢一个咁样嘅概念咧，最早嘅时候咧，本来咧就系嗰个 revolution 咧，其实我谂你都听过噶啦，就话系讲天体嘅运转嘅吓，所以哥白尼个书咧都系即系讲呢个天体嘅运转啦。咁如果呢个转嘅概念咧，运用咗喺呢个即系社会上边啊、历史上边去睇嘅时候咧，其实咧就可以讲系一种循环嘅历史观嘅。就系讲咧，一个社会嘅秩序由盛极而衰，然后咧就否极泰来，又开始翻吓一个新嘅一个咁样嘅循环。咁但系咧，其实去到呢一个第一文艺复兴嘅时期咧，就开始咧比较多人会系将咧个 revolution 讲嘅时候咧，就系着眼于混乱嗰个阶段，就多于有秩序嘅阶段，因为有秩序咁即系都系一路嗰啲嘢系咁样重复，冇乜兴趣噶嘛。咁混乱咧就会系一个转变嘅一个开始，咁所以就着眼于比较多嘅转变嗰度去睇个革命。咁而我谂最紧要咧就话去到大约系十八世纪嘅时候咧，就比较多咧嗰啲人咧会讲咧就话嗰个革命系着重佢个变嗰个成分啦，讲一啲重大嘅变革吓，咁就再唔系一种循环嘅嗰个观念啦。而系咧喺度谂紧就系话个社会其实系咪可以系有一个旧嘅秩序，如果唔好嘅时候系咪可以改变咗佢，系全新嘅一个新嘅一个好啲嘅秩序咧？咁其实呢样咧就同启蒙时期个进步观念系相连噶啦吓。咁于是乎咧就系话一啲旧嘅社会、旧嘅阶层、旧嘅秩序就会消失啦吓。咁而咧系有一种咧新嘅好啲嘅吓，有进步嘅社会出现。 咁听你咁讲啲话即系。革命是一个是很正面的，你说讲进步当然是好东西的，是不是？即是搞革命是好的，是不 是？那又不能够这么简单地去讲，即是我想在其实每一个社会里面都是的，即是说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一定有争议的。那当然就希望变的人觉得革命是好啦，但是如果觉得旧秩序没什么不好啊，社会和谐几好啊，那的人他又会觉得革命不是一个好的东西咯。所以我想其实是在任何的时候呢都不会说一面倒觉得啊革命呢就是好的，革命就是伟大的。可能咧就系话调翻转头咧，譬如话喺我哋中国里边嚟讲咧，可能去到清朝嘅末年啊，即系事实上系太差啦，而且咧外边咁多嘅列强嘅势力等等，大家真系好觉得需要变。反为咧，我觉得喺呢个阶段里边咧，可能就话即系觉得革命系好，希望带嚟一个新秩序呢样嘢咧，可能系最强。 嗱，你头先提到咧系即系西方又提中国啦，系咪实上啊？譬如话革命呢两个字咧。其实实际上都系唔系中国字，唔系中国嘅来源嚟嘅。你讲讲 revolution 啦，你即系讲喺一个运转过程里边讲，系咪中国系唔用革命 嗰 两个字 咧？嗱，其实咧革命咧呢个字咧，如果好似今日咁样嘅理解，当然系一个西方嘅概念啦。咁但系咧革命呢两个字咧，中国系有嘅，有汤武革命啊嘛。咁但系咧呢一个中国传统上边讲嗰个革命咧。就係講緊一個統治嘅權力嘅出現咧，係有所謂天命嚇，就天就俾個命嚇，俾某一個值得即係好嘅領袖。咁於是乎咧，佢就可以隔咗嚇上一個嗰啲嚇，譬如話傑胄啊呢啲咁樣嘅暴君嚇，就可以隔佢個命咯。 咁所以咧，中國本來嘅嗰個革命咧，就係都係一種政權嘅轉換嘅意思。但係咧，亦都可以講翻，其實都仲係一種循環嘅，因為你係推翻咗一個暴君，你建立一個新嘅，但係佢其實係用翻同樣嘅嗰個制度噶嘛。 咁即係話你講翻講到清朝末年嘅時候咧，先有另一種嘅所謂嘅中國嚟講一個所謂革命嘅意思嘅出現，即係話。以前裏面呢冚埋來去都話係會係要朝代更改呀、 啊、人民 嘅即係起義呀、啊、等等呢都唔係革命嚟嘅。都一個循環嘅一個係即係朝代換朝代嘅嘢。 嗰、那個係一個革命不過唔係一個新嘅意義嘅一個革命即係話全新嘅一個新嘅秩序嘅出現。 當你剛才講進步嘅時候呢即係話革命同進步即係話應該嚟講就係以前唔好跟咗啲好嘅嘢出嚟㗎啦希望好嘅嘢出現。 咁、哦、當然係啦。 咁好嗰啲係乜嘢㗎啦你覺得。 譬如話喺法國革命裏面好強啊即係話將嗰個舊制度呢就推翻下然後建立咗一個就係、是、一個新嘅秩序囉。咁你話好嘅嘢係咩嚟呢咁呢樣好複雜嘅即係話可以係好多嘢。你可能要具體啲，即係話喺每一個唔同嘅革命裏面去睇啦。如果喺法國大革命裏面，咁當然佢哋推翻嘅就係話喺舊制度裏面嘅嗰種，其實最緊要唔係軍權喎，佢哋最初革命嘅時候，佢哋都唔係話要推翻君主，但係最緊要係推翻咧社會上嘅嗰種不平等嘅制度，嗰、種咧階層嘅制度，而嗰種階層制度咧係令到佢哋認為咧嗰啲人唔係能夠真係因為佢哋本身嘅能力。或者佢哋嘅天分，而可以令到佢哋喺社會上邊咧有佢哋應得嘅位置嚇。咁其實著眼係最緊要呢樣嘢。咁而當然佢哋有一個更高遠啲嘅理想，就係、是、話所謂人權啦。咁所謂嗰個人權其實就係話喺權利上邊，大家都係嚇同樣喺呢個社會裏邊人咧，要有一種平等嘅權利。咁佢呢個就係佢哋即係要追求最重要嘅嘢咯。 但朝代同朝代嘅改變裏邊咧，就好明就係一個權力嘅轉移啫。咁但係好明顯喺呢個革命裏面咧，亦都係將個成個政權或者邊個係當家人啊，或者係邊個做皇帝裏面咧，係打落嚟。咁即係一個權力嘅一個係轉移嚟㗎嘛，係咪？咁即係革命同權力嘅關係就係好重要㗎咯。 嗱，可以咁講啊，其實咧革命咧，其實首先係一個政治事件嚟嘅。就算我哋話譬如工業革命咁，其實係一個轉借嘅意思嚇。佢首先係講緊一個政治嘅事件，但係咧佢最緊要咧係話喺一個政治制度喺個制度上邊嘅改革。譬如話推翻咗帝制啦，推翻咗獨裁嘅政權，而建立另外一種嘅制度咯。但係咧，如果你淨係當佢話好狹義咁係，哦係政治事件咧，咁你就好難同其他嘅一啲譬如話政變啊，或者一啲動亂去區分啦。咁、其實咧就唔同嘅，因為如果政變咧，其實就話喺政治權力嘅上層嚇，有啲軍事嘅政變啊，或者有啲政治嘅陰謀係推翻咗在位者，咁啊攞咗個權力啦。歷史上譬如王莽散漢咁先算啦嚇。咁但係咧。佢攞咗個權力之後咧，個制度冇變到嘅，都係一個帝制。而譬如話動亂咧，就係話係一個下層啲嘅啦，可能社會一啲群眾啊咁樣啊，好多不滿透過啲大規模嘅行動啊，可能係搶嘢啊，可能係現代啲嘅示威啊，但係譬如衝擊政府機關等等，挑戰呢個在位嘅掌權人。但係咧，無論動亂好政變好咧，其實佢都唔會喐。到嗰個政治體制本身嘅，咁唯有革命咧，其實咧佢就係一個政治體制上邊咧係根本改變嚇，由一個制度咧進入到去另外一種制度。不過咧就係話，因為咧你咁樣去改變嗰個體制上邊嘅時候咧，其實咧一定唔會淨係限制於喺政治上邊啦，因為所有嘅體制咧其實都係牽涉到頭先你講過嘅好多嘅權力嘅問題，而呢啲權力咧。就牽涉到咩啊？財富嘅分配啦，呢、這個社會上等級啦，有咩尊卑啦，邊、啲人係有尊嚴過其他嘅人等等呢啲嘢。所以咧，一要改個體制嘅時候咧，引發嘅咧，其實咧就會係其他層面都要變啦。 作為一個概念嚟講嘅時候咧，你可以話嗱，革命係一個係政治嘅事件啊。但係一件事件裏面啊，係咪成為革命咧？係咪需要一個歷史學家去批評，或者去了解咧？譬如話，依我進行緊嘅時候咧。系咪嗰陣時話我做緊係咪要咁革命？其實革命係咪一個係事後先講嘅嘢咧？證明到佢真係有改變啦，係咪？當發生嘅時候未必一定知道過，係咪咧？ 首先咧，澄清一下革命咧，對我嚟講咧，唔係一個事件， 係 佢係一啲政治嘅嘢，但唔係一件事件，佢可能係一連串嘅政治事件。但係咧，革命佢一定唔係淨係限於譬如話七月十四號公仆巴士的監獄，咁呢個叫革命，一件單一事件一定唔係構成一個革命嘅。咁其實我喺法國讀革命啦，一個學得一個最大最深印象嘅就係話咧，其實甚至話唔係有一個法國革命， 喺一個法國革命入面，我哋而家通常就係話哦，法國大革命咁啊。其實喺呢個革命入面咧，裏邊有好多革命，有貴族革命，有城市資產階層革命，有城市嘅小資產者嘅革命，有農民革命，好多個唔同嘅好複雜嘅事情一齊去發生咧，係構成呢一個咁樣嘅好大嘅一個事件。呢、這個就係一個革命。同埋仲有一樣嘢，革命咧，其實咧，我哋可能大概知道佢幾時開始，不過應該我都會講到，其實有時我哋唔知佢幾時開始。但係咧。其實我哋唔知佢幾時結束嘅，有啲人都講過，即係話，法國大革命而家係咪結束咗咧？咁可能都仲未結束嘅喎。 星期六晚九點，香港電台第二台《哲學對談》，主持張燦輝，嘉賓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主任梁美儀教授。 好，欢迎大家就翻嚟再收听我哋嘅哲学对谈嘅节目。今日我哋讨论问题咧，就系讲革命吓。当然，我大家成日知道嘅就系法国大革命喺历史上边咧，系一个最明显、最突出的一件事件啊，或者历史事件或者政治事件里边讲啦。咁你刚才已经讲紧话，呢个法国大革命基本上唔系一个单一事件，就系好多好多革命嘅。或者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释下系咩意思咧？ 点解咁样讲咧？因为即系话，如果我哋当佢一个事件，好似我头先咁讲啦，即系话你就好容易话哦，系咪这个冲破巴士的监狱咧，7月14日咧，咁事实上咧就今日嘅法国咧，仍然系用呢一日系作为佢个国庆啦。咁所以呢件事咧，其实就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事件咯。咁但系咧，如果你谂下，纯粹净系冲破咗巴士的监狱咧，其实唔会构成一个革命噶，因为你冲破咗之后，咁你点样去改变嗰个整个我哋话体制上边嘅个转变咧，系唔会做得到噶。咁呢种体制上嘅转变咧，就系啦，牵涉到咧。好複雜嘅唔同階層嘅一齊咧，係捲咗入去呢一個咁樣嘅革命嘅所謂運動裏面。咁因為咧，如果喺法國革命咧，佢最初開始嘅時候，我頭先講過話貴族革命，咁你會話，咦？點解會係貴族革命咧？唔係話要推翻貴族階層咩咁？咁但係事實上咧，喺佢最初開始嘅時候咧，首先就係話法國嘅君主當時嘅路易十六，佢因為打完呢個美國嘅獨立戰爭之後咧。嗰啲財政好有問題啊！雖然就趕走咗英國人啦，但係法國冇乜著數嚇，欠咗好多錢。佢要解決呢個問題嘅時候咧，佢就要抽税啦，要納税，要啲多啲人去納税，要擴闊佢個税基啊，應該用而家嘅語言去講。但係嗰啲税喺邊度嚟咧？當時嘅平民咧，即係已經係萬歲國啦，好多税咧，佢哋已經要交啦。再喺嗰度炸，其實佢好難炸出嚟。於是乎咧，佢就要向當時嘅特權階層咧，就係呢個教士同埋貴族去開刀。咁但係咧，佢要向佢哋開刀咧，佢點樣去做咧？佢唔能夠話你俾我就俾噶嘛。佢都要透過一啲方法去做。咁佢咧就要召開一啲嚇當時喺體制入邊嘅所謂咧貴族嘅議會咧，係去。叫佢哋啊俾，咁但系咧，你要人哋开个荷包咧，人哋冇咁容易啦。 当然啦， 咁而且仲要即系话君主啊滥权啊等等嗰啲嘢，佢哋就拒绝嘅。结果拗来拗去咧，就话咧要召开咧，即系三级会议啦，就系话将当时法国嘅佢哋认为组成呢个社会嘅三个等级，就系、是、教士、贵族同埋平民咧一齐就召埋翻嚟咧一齐开会去决定咧点样去纳税。咁所以咧呢一个咁样阶段入边咧，其实系因为贵族反呢个君主嘅权力，所以咧佢先至要去召开呢一个三级会议，系嘛？但系喺到要一路召开嘅时候咧，就出现一个问题啦。咁究竟点样倾法咧？用咩制度去倾咧？咁呢个引起社会上好大嘅争议。当时嘅路易十六其实系一个几好嘅君主嚟噶， 系嘛？ 系啊，唔错噶佢。佢当时咧系要求咧就系话法国嘅所有嘅国民可以咧向佢陈情。就係、是、寫陳情書啦、 哦嗯， 就喺唔同嘅地區咧，都組織嗰啲人咧，就係、是、你有乜嘢唔滿意咧，你就寫俾我嚇、嗯，等我咧做一個民意調查嚇、嗯。於是乎咧，變成咧就成個咧法國嘅社會上邊咧，就廣泛地就討論，即係個國家應該咧係點樣去走啦。到呢個階段裏邊咧，好多人提出好多意見啦。咁而當時嘅精英分子、城市資產階層同埋嗰啲未做得到大貴族嗰啲律師咧，就提出好多咧係點樣改革嘅意見啦。咁、但係咧，去到呢一度咧，就到啲貴族就唔想咯，因為咧，如果要取消法國嘅特權嘅時候咧，又唔得啦嘛。 咁於是乎咧，就去到我頭先講到話嗰個三級會議裏邊咧，就有一個好大嘅一個衝突喺嗰度啦。因為咧，去到三級會議嘅時候咧，要討論新嘅税制，咁大家點樣投票咧？當時嘅第三等級就話應該咧就一人一票，即係唔係所有法國人啊，而係話去選出去嗰啲代表咧，因為佢有代表啊嘛，有代表性，就一人一票。但係咧，舊嘅階層咧就會話唔得，係照翻舊例，照翻舊規矩，就每一個等級咧就一票。就即是教士一票啦，贵族一票啦， 即系咪啊？然后咧，点样啊？ 系啦，就系功能组别啦。吓，我上堂时都同学生系咁样分析，我即系好似功能组别咁样吓。咁而第三个功能组别咧，就系占法国人口啊90%+嘅嗰个第三阶层。咁第三等级系唔肯噶嘛？ 吓， 咁于是乎咧，佢哋就抗议吓，就话咧要系一人一票咁样。咁而結果咧，令到咧第三等級咧做咗一個咧，我會話喺法國革命裏邊咧第一個嘅革命嘅行動啦。因為咧，佢哋唔肯解散，佢哋咧係會要求咧就係話，你如果唔肯承認我哋咧，我哋自己組成一個國民議會嚇，就係 National Assembly。因為我哋係最大多數嘅國民選出嚟代表佢哋討論法國嘅未來係點樣嘅，所以我哋可以代表國民，我哋先至係咧真正代表國民嘅國。家的象徵在這裡，當時是五月份都未開始這個巴士的啦，而他們這個呢完全是一個和平的一個行動來的，但是他們很有革命性，不過沒用的，他很有革命性地說我們是國民議會，但是其他國王不同意，其他貴族不同意，那他們可以怎麼做呢？國王仲開始召集呢個軍隊嚟包圍呢個凡爾賽嚇，包圍呢個巴黎咯嚇。巴黎都有當時巴黎啲人咧，就支持喺凡爾賽宮開會嘅嗰啲第三等級嘅。咁點做咧？咁唯有咪走到去搶軍火咯。其實巴士的監獄咧，佢哋認為係一個放軍火嘅地方，於是啲巴黎人去搶軍火咯嚇。咁先至係構成咧呢個7月14嗰個攻破呢個巴士的監獄啊嘛。咁而喺呢度咧就開始咧就係話城市資產階層嘅革命，同埋我頭先講嘅城市嘅小有產者嚇，其實嗰啲工匠啊、工作坊嘅啊老闆啊咁，就係參與咗呢個7月14嘅嗰個革命啦。咁而呢個出現咗之後咧，啲消息傳到去農村嘅時候咧，嗰啲農民咧就開始咧就係去佢啲領主嗰度咧。就係將嗰啲契約啊等等嗰啲就燒咗佢啦嚇，咁於是乎咧呢個咧就變成係一個咧農民嘅革命，咁所以我哋可以話咧就係話由貴族開始，因為佢反抗嗰個君主，於是咧引發出嚟嘅就係唔同嘅階層係引咗入去。 我想問啊，就係唔係革命呢裏邊咧嗱，一方面就好似咩啊，就好似我哋辦法去控制嘅歷史事件裏邊咧，初初諗啊到佢16個做嘅嘢時候，佢唔諗住有啲咁嘅發生㗎，係咪？ 當然， 即係有啲嘢發覺咧，係其實歷史上嘅出現嘅問題咧，我哋唔能控制嘅。但係另一方面，最重要嘅地方就係依個革命同以前唔同嘅地方，就係再唔喺一個循環裏邊啦，梗有啲後邊有啲嘅所謂可能係思想嘅動力嘅。啲思想動力咧，即係話令到人覺得要革命，其實喺後邊嗰個思想嘅來源點樣嚟嘅咧？譬如話，我諗。我哋走人壓迫嘅，我需要反抗嘅，我諗係幾前都一樣㗎啦，係咪啊？但係今次咁嘅革命嘅時候，即係話你話咗俾我聽係同以前唔同地方，就係、是、有啲佢係新嘅嘢啊嘛。即係法國大革命嘅時候咧，嗰個新嘅嘢點嚟嘅咧？係啲咩思想家令佢哋諗啲嘢嘅咧？農民可以挑戰啲地主，貴族可以挑戰君主嘅咧？ 唔係嗱，我覺得嗰樣嘢應該要咁樣講嗱，譬如話農民挑戰君主。其实农民唔系挑战君主啊，农民咧就挑战佢嗰啲领主吓，地主吓，贵族就挑战君主啦吓。咁而呢个城市资产阶层咧就挑战贵族，其实佢首先挑战贵族同埋教士嘅嗰个特权吓。喺成个革命运动里边咧，其实最早嘅时候咧系冇人要拱君主落台嘅，所以后尾发展到去斩咗6月16个头咧，其实喺革命一开始嘅时候咧，嗰啲我哋叫佢做革命。者嗰啲啊，即係話嗰啲比較激進啊，講好多嘢啊，話要改變嗰個現狀嗰啲咧，其實咧佢哋都唔會諗到咧係要斬6月16個頭嘅。咁所以咧，佢哋更加唔係話咧拉咗個君主落台咧就揾個人做君主。你講得好啱咧，當時其實咧佢哋有一個背後其實有一啲新嘅諗法，對於點樣去組織個社會其實有新嘅諗法。咁呢包括係咩咧？就係話咧係有一種社會契約嘅嗰個諗法啦。 咁即係盧梭提出嚟嘅意見 咧，係啊，唔單止盧梭啦，嚇有 John Locke 啦，嚇，即係都係有啲思想家係會提出嚇嗰個社會契約論。咁最簡單嘅就係話，點解一個國家會一個國家？點解我哋要服從呢個政府咧？其實就因為咧要有人民嘅同意， 大家當然未必一定係真係話好似我哋而家買屋簽咗個契約咁，但係係有一個大家同意嘅啊，係同意呢種安排，然後嗰個國家先可以運行。呢個係第一樣。第二樣咧就係話咧，就有嗰種權利平等嘅嗰個意識嚇，即係點解大家人生在世嚇，點解你一定要高過我？你有權啊去支配我嘅嘢咧咁樣嚇，咁就有呢個權利平等嘅思想。咁當然再有一個咧就係話權力咧，其實咧係需要咧有一個限制嘅嚇，即係唔係喺個社會入邊咧，只有一種嘅權力獨大咧，對個社會係唔好嘅。咁呢個當然就係孟德斯鸠啦，亦都係啟蒙嘅思想家提出嚟嘅一啲思想。咁其實咧有呢啲咁嘅思想嘅指導咧，你可以講咧係令到法國大革命咧係有一個好特別嘅性質，就係咧佢唔單止咧話係話一個淨係為自己一啲小撮人求權益嘅一啲咁樣嘅一啲咁嘅運動，而佢有一種所謂普世性嘅意義啦。因為咧呢啲即係人嘅權利嘅平等啊，政權上面嘅所謂要有一個合法性等等咧，呢啲其實就有一個普世嘅意義。 我哋可唔可以咁講咧？如果講喺一個所謂歷史同埋咧政治方面嘅講革命呢個事件都未出現嘅時候咧，事實上係我要預設咗一種嘅所謂其實思想嘅革命先啦。即係思想革命，即係話咧，其實如果冇呢個思想革命，就或者我哋講哲學就其實成日咁講啦，就話其實有個種哲學思想嘅革命。同以前唔同諗法嘅，所以先將啊，本來係一個循環嘅一個係政制嘅改變啊，就變到而家咧一個咩，係一個要夾咗以前有個先進嘅，或者一啲係一種進步嘅思想出嚟咧，係咪最緊要就係首先係哲學革命先啦？ 嗱，我了解你哲學家咧，就梗係要樣樣嘢咧就要歸因於咧呢個哲學思想啦。咁啊，但我作為咧歷史咁樣去睇咧，我就會話咧哲學好緊要嘅，思想好緊要，但係咧呢啲思想又點樣嚟咧？又唔係真係哲學家坐喺度諗到出嚟噶嘛？因為咧呢啲咁嘅思想嘅出現咧，同歐洲自己本身嗰個喺呢個十六、十七、十八世紀嘅嗰個變化係好有關係嘅。譬如話城市資產階層點樣出嚟咧？點解佢會要求嗰個權利嘅平等咧？咁呢啲咧就同個商業嘅發展啊、城市嘅發展係好有關係噶嘛。咁所以咧，我唔敢講話邊一樣嘢係最根本嘅，即係話作為一個歷史真係睇歷史嘅人咧，我哋真係唔敢講話哦，思想係最重要，或者好似馬克思話經濟決定論，其實冇決定論嘅。 啱啱嘅， 係好多好複雜唔同嘅嘢，係同一個時間裏面係去各自嘅發展。而去到某一啲位嘅時候咧，嗰種矛盾嘅累積咧就會爆發。 Okay， 但可以講，如果冇嗰種思想嘅準備咧，事實上一個動亂啊，一個革命，好容易係翻轉頭。 係， 咁當然思想係重要，但係我又唔敢話咧，係思想決定，因為有咗思想，所以先至有革命。我唔會咁講。 嗱，我喺今集裏邊咧，同阿美儀咧已經探到過，就係喺革命呢個概念點嚟啦，點嘅意思啦，同埋跟住咧就講咗法國大革命裏邊好複雜嘅事件裏邊，再話俾我聽咧，就係根本其實喺思想革命。同埋係就歷史同政治革命裏邊咧，都唔能夠分得出邊啲係先邊啲後嘅問題，係一個大嘅係事件嚟嘅，互相影響嘅嘢啦。可惜啊，今日嘅時間就夠啦。我諗下個禮拜咧，繼續同阿美儀咧係再討論呢個係革命問題啊。多謝美儀， 唔使客氣，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啦。 好啊， 哲學對談，鄭熙輝編導，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